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好啦，翻嚟啦，咁就头先就讲到两会嗰啲嘢啦，咁就咁今年呢就都你关于香港呢其实都冇乜特别嘢，其实都咁如果要听嘅话呢关于两会嘅嘢呢主要就听返呢个石破天惊啦，呢个我同阿教授讲咗。 不过我想有少少补充嘅，就係、是、Anthony 头先你提到一点呢，就係话呢张德纲听日多数都会发表讲话。 唔系多数啊，系铁定咗啦。 铁定㗎嘛，系咪？ 嗯。 就究竟习近平系咪亲自落去呢、嗯、我觉得系一个关键嚟嘅。 呢、这个系绝对系。 即係如果佢臨時 drop in, 臨時突入嘅话。 系。 就佢讲㗎啦，大佬嚟㗎嘛。 嗯。 而佢讲嘅说话呢，例如即係打个比喻嘅啫。就话我哋希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嘅一个选举嘅。我哋都好尊重，其中一样嘢要 emphasize 咧，就话尊重香港人嘅决定。 嗯， 咁就有转机啦。 嗯， 如果佢讲啲嘢咧，即系好似刘梦红嘅口头禅一左二扎嗰啲咧，咩打击港独啊，咩23条要立法啊，我哋即系绝不手软啊，咁又唔同、 啊。系啊，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风向标啦。究竟佢噏啲乜嘢嘅内容呢，咁样。咁可能佢都係维持嗰四点嘅，咩爱国爱港啊，咩行政管治管理啊，得到香港市民拥戴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咁佢係和㗎嘛，即係话四点都要㗎嘛，冇话边样轻边样重，梗係排先嗰啲重要啦，大哥。咁你就驚少少。即係都好过冇，因为佢起码都噏返嗰几点嘢出嚟。但如果佢集中讲公平公开嘅选举，甚至乎否定呢一个嘅中央不任命论嘅话咧，即系话我哋会都会听香港人意见嘅。我就算目前为止咧，即系几个候选人咧，我哋都会合乎之间。当然佢唔会直接咁回应啦、嗯。但系佢嗰啲你知道共产党嗰啲咁样嘅用语咧，系都几严谨嘅。每一只字都可以推敲到究竟所谓中央第一有冇分裂， 嗯、 第二究竟佢嘅态度系点样？ 嗯， 嗱呢一个点解？胡须仔话峰回路转咧，可能真系有人俾贴士佢。 嗯， 而最近嘅传闻就系话嗰个咩留学系嘛，系佢嘅习近平嘅近身嘅经济专家嚟噶嘛，佢系胡须仔哈佛嘅时候嘅大学同学嚟噶嘛， 呢、這个都讲咗好耐噶啦，其实都 喂呢、這个可能就系重要关键嚟噶噃，点解佢会揾佢握两次手、 嗯、 ？G 二十有一次我唔记得系乜嘢啦。 嗯。 一个meeting 里边，亦都系财金嗰啲噶。第二就系呢条友究竟系咪有俾贴士佢噶？因为我哋分析咗好耐噶，呢条友唔系傻噶嘛，系嘛？都明谂住自己退休嘅，无端端走出嚟披甲上阵，甚至乎有人讲啊嘛，就话佢身边嘅智囊同埋佢嘅公关形象嗰啲系集派落去噶嘛，帮佢做噶嘛。越搞到佢 underdog 嗰一刻，大家越同情佢。 唔系呢个 赚取民意嘅支持。 唔系你头先讲翻话咧，公开场合冇人讲过嘅， 系咩？ 梗系啦， 私底下讲嘅。 我同你食饭就 系咩？ 系啦，我同你同埋 食咗咁多饭， 我同你同埋有一次 饭 局，系就话某一个即系国情专家就透露。咁就原来呢曾俊华呢即係其实佢自己嘅写文啦，喺啲网媒都写文，就即係低温已经讲到明啦，就曾俊华系被阴点嘅，点解呢？佢讲咗三大理由，但係有一个理由呢佢系冇讲出嚟嘅，就係话其实呢曾俊华呢其实系培养咗好耐，即係其中一个培养嘅方式呢就系搵人帮佢写 blog 㗎。系啦，呢样嘢系冇人讲嘅。 O K， 系啦，咁我哋都 唔系，但系你都睇翻佢而家嗰个剧情啦。虽然而家都觉得系峰回路转啦，觉得根本就未知 即係未到最後一刻都未知結局係點啦。喂，你唔覺得佢係 psychologically well prepared 嘅咩？佢相對林鄭嚟講嚇，即係回應翻我上一次嘅講法就係、是、咧，林鄭似乎到今日都未入局咁嘅、哦。你連去社聯一個嘅論壇，啲公公婆婆你都預咗噶啦，係嘛？你唔係第一日做官噶嘛？喺門口請願。你竟然匿咗喺间房度半个钟头不知所措，除非你系好 desperate， 都唔单止系嗰样嘢嘅问题，你先会系唔知点样做啊！而啲公关又唔知做乜嘅， 唔系即系咁讲啦。 同呢个胡须仔有一个非常非常之大嘅对比。 简单一句说话，即系其实佢根本上就唔 ready 做特首，甚至乎咧都可能系一个大龙凤嚟嘅。是吧，即是他根本上他从来都不 ready 真是做特首的。 喂，甚至乎你说那个饭局里面那个人也都讲，那位国情专家讲嘛，他说林郑月娥是 100% 不会做特首嘛。我拗晒头喎、啊。未分析呢 应该这么讲，我地同某位国情专家吃饭，他是引述某位国情专家咁讲。 啱 正确咁讲。 我都觉得是不是啊咁样醒你香港人。咁啊，喂，指我哋之前咧啲利好分析、哦， 咁呢个咧就会令到阿明嗰啲就好得戚啦，即系 关佢咩事啊？ 都话佢一定会当选做特首啦，系嘛？所以我低温啊，即系咁样讲，你唔好做盲目薯粉有冇错咧？咁样样， 我不嬲都唔系盲目薯粉啦，我不嬲都系有弹书嘅，我不嬲都认为我哋应该要争取多啲嘅，同埋你要谂下，曾俊华另外一样嘢奇怪嘅就系。佢如果系要全靠泛民主派嘅话，佢一路拖咗好耐好耐，佢先至肯就23条同埋831嗰啲问题里边咧，系有少少嘅让步。嗱、当然你话佢都系一个头脑清醒嘅人，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小圈子选举，我立晒你嗰320几票咧，都冇用嘅，系咪？ 只够赢啊， 只系赢下掌声嘅啫，系嘛？大家觉得，唉，我连个大佬，我而家出嚟集会咩？大哥，我最重要系咩呢？你一定要俾位嗰啲所谓嘅浅蓝嘅人，嗰啲所谓嘅建制派嘅人，佢系投得落手先噶嘛？即系你完全唔可以挨咗落去泛民嗰边做你泛民代言人噶嘛？千祈唔好啊，大佬。 咩反而咧？ 你几时系我政党嘅人啊，大佬？几时我争取过喺民主运动里面即系出过汗出过 反而咧，你见到去到后期咧，叶柳咧，比佢仲更加激、啊，系嘛？ 因为我嗰个系即系后屘已经系弱势念头啊。 唔系啊，阿叶柳嗰啲系即系已经系即系佢本身就唔系嘅，本身即系谂住赢嘅时候咧，就佢。政纲嗰啲完全系讨好中央嘅，但系去到而家就真系唔系啦。嗱，佢而家真系在乎香港人点谂啦，系嘛？喂，中央都唔 Q 理佢啦，即系学阿边个话斋当佢烂鞋咁样掉啦，即系 你咪再谂埋佢。而家讲紧冇咁建制嘅嗰条路， 咪、所以佢只系有按部就班，有部署，甚至乎好快咁融入角色嘅人。嗱，你嗰个时候谂。嗱，而家唯一我仍然維持我嘅觀點就係一個變數係在於胡官啊嘛。係、我再重申我嘅論點。 少少啦。 胡官嘅危險係在於咩咧？原本你喺個民意調查裏面而家已經反映到出嚟嘅 解咗民望。 如果係一對一嘅時候，你係贏接近20%，甚至乎係超過20%。但如果有胡官喺度嘅時候咧，喺個民調裏面起碼介你6%到10%。咁即係话你相佢胡官同埋呢个曾俊唔係胡官攞咗10之后呢，林郑同埋曾俊华呢係相佢係相对近啲。 6-8囉。 如果我哋仍然相信老共係要付出好大嘅代价，搵一个宁愿搵一个低民望嘅人喺小圈子里面能够赢嘅话，其实係最核突㗎嘛。我唯一觉得胡官係有呢个问题㗎。第二就係佢完全冇后顾之忧㗎嘛。我都话佢啦，佢都白球片㗎嘛，屌。佢180票一票都嚟唔到建制，你赢条毛咩？咁你出不如我出啦、大哥。点解系你呢？ 唔系咁啊，杰哥有个讲法嘅，即系阿郭少，唔系郭少杰啦，系梁家杰。梁家杰就话，即系其实咧，胡官入去咧嘅作用就其实喺嗰个辩论时候，就系可以夹到阿林郑。 我惊佢到时有啲人扮演角色，越扮就越似。 搞搞下就以為覺得自己一贏嘅時候咧，爭取民望咧，除咗喺個民調裏面贏之外咧，亦都吸咗一啲300 plus 嗰啲友咧，因為有時啲友而家喺個腦裏面啊，有時講係原則，有時講係策略噶嘛，即係佢唔係揀死一樣噶嘛， 開始亂啊！ 喂，嗰日你唔好話黃浩明同我意見唔同啊！屌，你提名胡官嘅人，既唔係原則派，都唔係策略派。 嗯， 佢系咩咧？ 两样都唔系啊！ 两头唔到岸啊嘛！ 点解你两头唔到岸都唔知去边度？嗱，我呢度再重申，好彩咧，我唯一揾到个好处系咩咧？胡官就俾你包咗，而家继续插咯。 嗯， 同埋令到300 plus 更加早宣布同埋决定要投胡须仔咯。A、B、C 嘛， 嗯， 系咪快快脆脆决定啦？等你唔好，大家唔好再对即系胡国兴有期望啦。嗱，你就扮演你个角色，你喺个辩论度，唔该你。是吧做沙包定是做咩话佢话佢。我唔知道你有冇同人哋協調去做呢樣嘢啊，人哋未必係甘願做呢個角色嘅大哥。上咗身嘅時候。 唔係呢個就你真係睇其實講真啦，呢、這個公民黨同埋民主黨呢都喺度豪賭緊㗎啦，其實都即係角落咗呢個賭注㗎啦。咁民主黨嘅賭注好清楚啦，即係我哋都好多即係自己我哋嘅即係聽眾好多我見到都即係支持嘅好多都撐嘅。其實都好奇怪嘅，即係你諗以後以前其實好多都好厭倦民主黨嘅。但你因為今次咧，即係可能翻盤啦。咁但係你公民黨咧，就真係係好唔受歡迎嘅，即係佢今次嘅做法。 唔係佢有少少進退失據， 係好進退失據。尤其係 解釋唔係好清楚㗎。例如事後， 嗯， 梁家傑喺阿細梁嘅節目裏邊就解釋得清楚少少，嗯，但係佢嗰啲諗法咧，都唔係嗰條數學題啊嘛。我上個禮拜拆解咗啦，條數學題冇意義㗎嘛。 More than mathematics。 鬼唔知阿媽女人咩？ 呢個係 game theory， 絕對多數票， 嗯， 一定要601.51%，你先能夠贏到鬼唔知阿媽女人咩？但係個問題就在於你唔好增加嗰個變數啊嘛，同埋你對嗰啲可以喺暗票裏邊即係甩底嘅建制派嚟講，如果佢覺得你呢個曾俊華有機會贏，佢就先會搏噶嘛。 係啦， 如果佢見到你有多個胡官嘅因素出嚟嘅時候， 开始谂嘢噶啦，佢哋 佢有冇赢噶？喂，我都系跟翻大队好过啦，大佬，点你自己做坏孩子？ 唔系，我都讲咗啦，即系其实你起码民主派咧，佢嘅取态咧够唔够团结，系咪捆绑咧？其实系有一个 multiply effect 喺度嘅。 所以今次咧，梁家杰咧，佢哋虽然兜一兜， 嗯， 但系后期咧由郭荣亨到呢个梁家杰又好，甚至乎即系谭文豪都好咧，都讲话，我哋多数都系即系投胡须仔噶啦。咁我心谂，咁你又醒啲， 嗯， 即系唔系话你系随波逐流，话唔系话你系民粹， 嗯， 而系在于你认清咗你自己嘅政治局势同埋形势里边，咁我点样打呢一场仗嘅问题啊，嗯？你究竟系原则派定系还是系呢一个策略派啊？喂，从来民主运动不可以脱离策略噶啦， 嗯， 你咪傻仔嚟噶，有勇无谋，永远系冚头埋墙噶，咪死得仲快。 Some of us day one 已经系策略派嚟噶啦，你而家就无端端走嚟讲原则，你先觉得奇怪啊嘛。 但系话说回来，你睇下胡须仔都好似好老定咁，啊。嗱，我哋班嗰班薯粉啊，嗰班薯粉啊。就急急震，見到胡官一湧出嚟嘅時候，即係正如頭先我嗰啲考慮啫，我啲分析嘅啫。但佢好似好鬆容咁，褪翻幾票出嚟喎。喂，呢個係形象包裝嚟噶嘛？我夠啦，我褪翻啲飛出嚟啦，咁樣俾翻阿胡官啊，咁樣。 嗯。 嗱呢樣嘢我亦都唔明嘅。如果你純粹從牌面去睇，梗係佢不利啦，大佬。 嗯， 即係老蕭話齋。99.9% 佢赢唔到啦， 牌面都系噶。 但用立场新闻有即系、就是、个不是才子系咁喺度讲一切都系烟幕嘅时候， 喂，唔系我都希望系 嗰个系众新闻，佢冚唪唥都系烟幕。 我都希望系，即系我都觉得呢个系理性，即系共产党你要假设佢背后系一个理性嘅，佢先会制造呢个烟幕出嚟啊嘛，因为佢想赢晒所有民意嘛。我翻香港啊嘛，同埋呢个系一个我控制之下嘅香港。正如我不断重复嘅，即系曾俊华，如果真系做到特首，变成一个好高民望，虽然可能都系一段短时间，但系都好过冇啊，大哥。 咪有个蜜月期喺度，容易做嘢啊。 喂，同埋佢真系攞到我哋嗰个嘅 民心嘅噃。休养生息呢四个字系总结咗香港人而家面对政治问题嘅心态，包括我在内，即系我都唔够激啦。我发觉我自己都，我都俾佢呢句嘢捉咗，我大家唞唞啦，大哥，好唔好啊？即系拗少阵啦，即系中场休息一下先啦，打完四十五分钟，踢到乒乒乓乓飞沙走石啦，谂谂睇下下一个阶段嘅策略系点。所以佢呢四个字其实总结咗香港人喺过去 CY 嘅游轮，再加雨伞运动，试过由呢一个嘅公民抗命到勇武抗争，再走翻过嚟而家呢一步。所以点解你话民主党系食正嗰、那个即系狼咯？攞中嗰个市场，其实民主党从来都系咁嘅人嚟噶嘛。佢系攞咗而家嘅民情，就系、是、因为个时代转咗。当你百般试验皆无效嘅时候，就翻翻去归翻嗰个位。呢、這个先至系佢嗰样嘢，而呢、這、一个喺呢个 moment 就系胡须仔。点解佢个民望会咁犀利？点解佢一话众筹，哇，啲钱倒水咁落嚟，最多系1000蚊嘅啫嘛，1000蚊以上就要公布嘅，系我都唔会捐。 唔系 1001啦，大佬， 好多系过几万噶，大佬。 嗰啲系写支票要。 系啊。 咁你写支票系有少少障碍嘅、啊，你问我就。即系又要寄过去啊，又要填啊，嗰啲咁嘅嘢系烦少少嘅， 好夸张。 但咪捐1000咪算咯，都系有心嘅啫，冇票投，系嘛？香港人几悲哀，几惨情，冇票投就连钱都要喺度表态，仲、 啊、 要摆喺个建制派身上边。 冇选票咪投钞票咯，咁简单啫嘛。 但系你谂翻转头，咪好似五年前阿、梁唐之争咁样，啲人就唔知诶话嗰个玻璃嗰部。機就壞鬼，唔係嗰個 website 壞鬼都要直接過去 Poly 嗰度投票啊嘛，一模一樣嘅啫個狀況係。 但係嗰陣時候嘅投票嘅結果就真係亦都係反映民情啊嘛，真係嗰陣時候係反映小圈子選舉啊嘛、嗯，絕大部分嘅人係投白票噶嘛、嗯，甚至乎係所有人都唔投啊嘛，連何俊仁都唔投噶。我真係抗議呢個制度啊，真係蔑視呢個制度啊，突顯呢個制度嘅荒謬。但香港人試過好多唔同呢啲咁嘅方法，所以我咪話啲左膠咯。即系我啲同道啦，系冇话左交啦。喂，你系唔臭米气啊嘛？屌喺呢个时候，你咪由得佢哋自己醒咯，都俾佢试下啦。我觉得唔系坏得晒嘅呢个选择。 咁但系佢有使命感啊嘛，左交。 喂，可能系对民主运动有帮助噶。喂，个逻辑好简单嘅啫嘛。喂，你如果要同共产党讲数，我冇得搞革命嘅时候，我揾到个揾个中间人而讲数啲嘅 A 准系嘛，大哥。 啲左交仍然系觉得曾俊华系新自由主义者啊嘛，所以一定要斩死佢啊嘛！ 香港所有啊从政嘅人，你有边个唔系新自由主义者啊？大哥，你唔好呃我啦！如果你真系执政嗰阵时候啊，唔系讲你选立法会员噏嗰套啊，用乜言噏啊嗰套嘢，系咪啊？你真系照抄人哋工党噶嘛，照抄人欧洲嘅社会民主党噶嘛，用乜言噏啊？收归国有，电力公司啱听啦啩？ 回购领会嘢讲， 三条隧道，学梁正嗰阵时候同我讲咁，免费，咁够左交啦嘛，屌你咪仲计咯，屌，系咪？最好听个说话，其实最大嘅方言啊嘛，大哥，呢个世界一定系咁噶啦。 咁啊冇计，咁啊真系呢个世界系咁。不过嗱，其实你其实而家讲咩都冇用噶啦，即系因为。 所以我话大家未必需要面对呢个局势咧，系太过灰心住。而而家我睇个走势，我再总结咧就系、胡官出嚟未必一定好坏事。除咗梁家杰讲嘅即系作为沙包之外，另外一样嘢就系咧个焦点咧去屌嘅人咧就去咗胡官度，同埋尽快团结咗嗰所谓嘅300+。究竟你嘅投票取向乜嘢？第一，你冇玩胶喺度投白票，戆鸠鸠抌落海，你就唔好做个千二人啦。好似我咁，你唔好做咗千二人啦，你过唔到自己嘅良心嘅话。你把尺咁高嘅良心尺，第二亦都唔好浪费啲选票走去投胡官、喂，一定有人碎你噶、你问我啊，我批个头台嚟俾你当紧喺坐得啊，你讲原则噶嘛？ 啊，张志刚嗰啲咪话咯， 你一定唔会投得落林郑手噶啦，我碎你嘅时候、投胡官啦、 唔系我去 拜拜噶啦嗰啲飞。我唔知300+点样睇指纹啊，大哥，你点知边个啊？系咪？喂，好多人系会借呢样嘢还个人情俾老共都唔顶，话俾你听啦。系咪？ 日日喺度烦住你。诶、哎，佢都赢唔到噶啦，胡须仔。诶、哎，我哋中央决定嗰啲嘢，嗱，你当帮我一个忙。嗱，我都识碎啦，投落胡官度。 嗯， 又讲原则，又冇问题，咁你扑街噶啦。 咪去到某个状况，甚至系例如无线论坛咁样，三个人走出嚟，然后胡官系咁咬阿曾俊华，咁跟住所有人都觉得唔系胡官掂。 系啊， 跟住又制造咗一个氛围，咁样令到啲人合理化投胡官咯。 所以我估曾俊华咧，反而佢应该先系战战兢兢啊嘛，因为其实佢唔系口才咧系好好嘅人嚟噶。佢而家捉到我哋就觉得，因为佢觉得佢老实，佢有 integrity， 得就得。话俾你听唔得，我做唔到嘅，我唔会乱咁开呢啲咁嘅空头支票，系咪？佢似系一个系有真正心嘅人、啊，你从咁嘅角度嚟谂嘅时候，胡官佢又放翻几票出嚟，哇，几大方啊！跟住你包啲群屌啊，阿胡国兴嗰180，话时话我都收到风啊，其实对佢唔系好公道噶，因为嗰阵时候第一个够160嘅时候，佢入一集啦，咁嗰啲友先涌紧啲票埋去啊，大哥， 嗯。 佢想褪翻出嚟，佢都唔要啊！我听几个界别都系咁讲啊！佢褪翻出嚟啲，喂大佬，我提名咗你就提名啦，你怼埋佢啦咁样。佢某程度佢都食咗死猫噶，即系以为佢真系要平压多啲啊！因为啲友死都唔肯投叶刘啊嘛，亦都好难怪。你问我，我都即系要过自己良心嗰道尺同埋个关，好难系投叶刘。 系啊，你同人讲好样衰噶。 系咯， 你话你自己 叶刘淑仪咁样，但 系 真系 呢个几样衰嘅样嘢。 因为你见到西环咁样走去整合五年前嘅梁唐营咧，你即使系怼晒落去叶刘嗰度，都未必够可以用嚟戒林郑票啊嘛。 咪、所以你其实即系有时有啲嘢都大家唔需要太认真，有时啲嘢都系错又错着。即系你睇而家咁嘅局面，系咪真系佢99.9咧咁样？喂，你而家出道嗱，我唔知系李慧玲吹大啊，定系乜嘢咧？又话用要影相嗰张选票啊，又话睇指纹、啊。 哦，有人问过选举嗰啲选举事务处嗰啲人，咁其实已经讲过系会摆喺选举事务处嗰封存，就唔会出现翻大陆呢咁嘅事。 唔系，咁但系你老实讲，如果你真系作为选委，我都睇提你咧，咁啊，梗系有指纹啦、啊。但系如果你捽一捽咁样咧？ 唔见咗 你再 check 我啲指纹都 check 唔到啦。你捽一捽就得噶啦，佢张纸嚟噶嘛，捽一捽佢。你见唔见到好多时啲差佬话个指纹都扫唔到噶？就因为你唔系真系咁样打落去咁啊，大哥。 但系其实 你去美国领事馆啊，我最近先去完啊，咪要打指模噶嘛，屌都打几镬啦。 但系其实咧，呢、這个世界咧唔一定系要咁样做嘅，唔一定要 check 指纹嘅。你知啦，你千二人啫嘛，你真正要控制嘅系可能只系得嗰200多人，即系尤其系商界嗰啲。如果吓、啊、你唔系验指纹啊，你嗰佢嗱到嗰日你要投票，共产党俾条胎你带。嗰條胎呢係有夾住一個鏡頭喺入面嘅，係咪呢鏡頭呢其實你係好難見到嘅。 唔係咁你 夾喺大胎度嘅。嘩你投票嘅時候嘩你咁樣出嚟。 共產黨有好多方法數票但係你講緊無論係鏡頭定係話將啲票運返大陸到 check 指紋，其實都係陷緊選舉事務處不義。 仲有簡單就係、是、你去呢啲咁樣場合嘅時候呢一定有呢個 X 光幾個嘅。 嗯， 会夺噶嘛，大哥，你嗰啲嘢会，即系净你带手嘅电话都要另外一个位走啦，系咪？几难做到啊？同埋你谂下，如果真系呢啲所谓嘅传闻系属实嘅话，影相又好，打指模又好，话 check 到你嘅指纹都好，喂，即系佢好腾啦，佢真系觉得呢一个暗票佢系控制唔到啦， 出晒口唇，唉， 佢其实系空你嘅啫嘛。 咁李嘉诚 即系佢惊你，佢知你会惊，知你心虚 ，that's why 佢用呢啲咁嘅方法嚟要确保你嗰票，例如喺嗰、那个579里边，系唔会走甩。佢需要 ensure 呢样嘢啫嘛，佢确保呢样嘢系得噶啦。佢而家就系惊紧，从某一个程度角度嚟讲就系、是，而家反映晒出嚟咯。你唔讲指纹都得，你又点验啊，大哥？你嗰张纸掂一掂，你捽一捽佢得噶啦，喺嗰度画一画就得噶啦。你知道自己边度揸住，系嘛？咁样揸入去啦，咁你知道夹喺中间嘛？咁咪捽捽佢啦。临到落个箱嗰阵时候，屌，点 check 啊？嗰张纸嘛，做乜我笨啊？呢个当即系细路仔唔食阿蕉酱啊！大哥你真系当大家傻仔嚟噶。喂，我啲话晒都系香港嘅有钱佬嚟噶， 点解咁傻啊？ 今次咧， 有钱佬有一样嘢最叻，我都有时估到你嘅心态就系、是，如果你越乖仔咧，反而你俾佢食滑。 嗯， 翻嚟有时乖有时唔乖咧，佢都要继续偷你。呢样嘢系噶，点解啲女人会中意坏孩子咁解啫嘛？屌， 唔系你 你做兵咧就好大镬噶啦， 你见到咧， 食滑你。 你 女人，我意思 系，如果你系站喺呢个地产霸权嗰度谂咧，你见到近年啊，或者系近日咧，即系共产党喺香港嘅投地嘅状况啊，其实好得人惊嘅。根本上咧，就系以本伤人。 嗯， 喂，你谂下，你鸭脷洲啊，你投到啊，做乜捻嘢啊？你净系投，你净系买地已经买，即系你个面包嘅成本，唔系你净面粉嘅成本成万几万蚊。喂，你点样维皮啊？根本上就系以本伤人，系揸干你。啲本地嘅即系华商华华资啊嘛，即系你根本上你系好好难做啊！你系咪即系嗱就中咗以前阿连真嘅讲法啦？其实系系要取代你成班嘅本地富豪啊嘛，系嘛？ 唔系，所以佢今次共产党尤其是中联办系统或者系梁振英嘅成个嘅利益团伙咧， 嗯， 今次咁紧张，所谓冲击紧佢嘅既得利益咧。其实我而家系打呢样嘢嘅啫，喺呢样嘢同成个香港即系长远嘅民主运动嚟讲咧，系不无二致嘅。喺我的角度嚟讲，我喺3月26号我先打赢呢一仗先，我再同你讲其他数啊嘛。左交系唔明呢样嘢啊嘛，屌你镬镬都搬晒成台自己啲要求出嚟，希望喺3月26号可以解决。屌啫！ 唔系我 你解决一个矛盾，埋一个矛盾。我捧咗嗰条友上去，屌我去拉翻你落嚟。 唔系我哋低温都讲咗啦， 低 温都讲咗啦。特首选举唔系个生死战，而系一个游击战，系嘛？即系从来都系咁样嘅。 你偷到佢计，你梗系偷佢计先。 咪系咯， 你有得截佢个铺糊，我鸡都我都食住先啦。你仲喺度做牌呀、啊、大哥，用麻雀嘅讲法就係、 是嗯、但係因为西环係当生死战咁样打，你见到佢係点样走去帮林郑去沽票。 但係你唔好睇低佢，佢喺咁样嘅努力里面呢，佢攞579，仲有啲的系部队係未出、嗯。我唯一分析佢嗰样嘢就係呢，佢唔想高开低收嘅、 嗯。 即係你攞650，到时你 turnout 系500嘅，上面要问责嘅时候，你点搞㗎？即使你救601都好啦，明明攞救700，你最后都602，谨慎，即系话你应承你嗰啲人系假嘅。嗱，我系老细，我习惯会咁问噶。咁嗰几廿票去边度啊？去边度啊？喂，你唔系抹杀啲人嘅咩？逐个解释咁样系咪？逐个系统解释，你抹边几票？你17啊嘛，走几票？你话帮我听，喂，老细咁问你啦，丢上头。所以佢点解有啲的系部队最后冇出咁解？但系佢都预估系会走嘅，我估。 唔系佢， 我收到两个，除咗田北俊话嗰100之外咧，仲有李嘉诚啦。 唔系田北俊，咪即系李嘉诚啦嘛？ 唔系啊， 两样嘢嚟噶。 啲人话系两嚿嘢嚟噶。 咁大镬。 因为所以你点解见到胡须仔而家笑容满面，好风骚？好松容咁去参加呢个选举工程㗎，你反而见到林郑系急急震啊，而你跟住另外一边见到中联办又讲签文又要影相。 个原因系在于田北俊佢哋有一半嘅人就走咗去提名啊曾俊华，另外一半嘅人走咗去提名林郑㗎嘛，到时到佢归队究竟投边个我哋系唔知㗎。 仲有呢一条数系要诚意㗎。本来投十票是林郑，而家翻呢一个就是来回也飞噶啦。 呢个系 相距系 零和游戏嘛，零和游戏嘛，好紧张。 所以点解我哋最后尾嗰一两日咁紧张？即系胡冠，好在而家大家都醒觉咋。喂，真系会出事噶！本来送到埋嚟俾你食噶啦，大佬已经差唔多系鸡糊，你就食住先啦。屌你咩？即打几圈都未开壶，我而家用麻雀嗰啲术语，屌你师奶会明啊，大佬，你几圈都未食过壶，我哋民主派啊，屌你老尾真系， 系啊， 屌你乜几圈未食过壶， 你系绝地都反击唔到，你 DQ 啦， 住先啦，唔好再做呢个混一色双啦，大哥，你唔好混就唔好混嘅，你用麻雀就讲唔好混啫，个势头唔喺我哋就唔喺我哋，食咗两铺，食旺咗佢先。喂，我嗰阵时僆仔打麻雀都系咁噶，屌大佬，因为嗰阵时候即系唔系净系讲钱嘅问题嘛，系讲个气势嘅问题嘛。 嗯， 喂，我哋民主运动都系咁，唔可以长期输落去。 我哋试过好多方法啦。你做评估又成唔到，系嘛？做揾一息又成唔到，堆堆碰又成唔到，咁咪鸡食住先咯，有乜鸡仔啊？3月26号，你鸡糊就系曾俊华啫嘛。对我哋嚟讲啊，我嘅即系内心真正相信嗰种要求同信念嚟讲，其实佢真系同我哋南辕北辙噶。大家个唔同世界嘅人嚟噶，屌佢讲饮咖啡噶，系咪？ 睇法国电影。 是吗？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法国电影那么滞啊，大佬。一套戏都没噏到出来啊，大佬。什么叫苏菲的诱惑那里，是不是法国电影，大佬好像都做这样的东西，是吧？苏菲的 Marshall， 我就记得那个靓女嘛，大佬。喂，所以你不要想那些东西啦，现在这个时候你不摸烟都没得不摸烟的啦。投白票那些等于倒落海。你自己做好啦，不要再叫人做啦，大哥。你真的不要叫人做，你宁愿为出面的即是会场，即是如果你真左交的话，真抗争派的话，不要坏大事了。现在是有机会， 我始终觉得这几日反复再想，我下个礼拜可能又改变主意，因为有新的风声嘛，我不是在内线的人来的嘛。喂，似乎是有些 QK 的。唔似上个礼拜咁悲观，唔似前个礼拜咁悲观。 我而家睇翻咧，即系而家民主300 plus 咧，我真系好得人惊，大佬。即系譬如好似黎广德嗰啲讲咩咧？因为而家咧就话已经开始佢哋系谂住筹办啲选举论坛嘅。咁但系你民主300 plus 咧，尤其黎广德咧，佢讲到明就系话咧，吓而家咧，即系我哋搞呢一个论坛咧，就一定要尽量拉低呢个林郑嘅民望，但系咧。民主派应该集中弃争投湖，大佬，你又系包括湖嘅湖官啊，嗰、那个理念政纲就最贴近民主派吓、啊。西环而家咧集中攻击曾俊华，无论湖或者系争咧，当选都可以获呢个北京委任。 喂，青青嚟讲得讲搞咩？ 唉，真系大佬，你做乜鬼嘢？ 我唔知吓，佢做咩生意噶？佢有咩关系？因为我见到佢好早扑出嚟咧，系帮湖官穿针引线噶。 好积好积极添， 好奇怪、啊。喂，咁不如你学我哋咁，反对小圈子选举好过啦，系咪？点解会咁噶？调翻转， 但佢唔系高， 佢工程界嘅， 佢系嗰啲工程顾问嚟噶，有冇做大陆生意？我怀疑啫吓，我怀疑啫，点解会咁奇怪、啊？讲啲逻辑，几廿岁人都唔够，唔凑埋起，但系起码大我10年啦，大哥。 唔系，我从前我都系比较，我都几即系。我几尊重阿黎广德嘅，咁起码就佢嗰阵时反对呢、這、一个即系嗰个核电厂啊，即系呢、這个系咪超级核电厂咧？就真系其实佢企得好前嘅。咁但系喂，即系喂，恕我不敢苟同啦，大佬，你真系唔系话佢近，你唔系话边个近，就系边个有胜算噶嘛，大佬啊，咪或者咁讲。你如果你系又系你系净系讲计数咩1601嗰啲咧，你最多叫做系第一轮系过唔到，然之后 嗰个系一个 defend 嘅方法嚟嘅，完全系唔经过呢一个嘅政治考验同埋政治嘅分析嘅、啊，因为你嗰个数学阿妈都梗系女人啦、啊，点会同你有得拗啊？但系个问题唔系咁啊嘛，你要共产党付出最大嘅代价嘅时候，就系佢逆你全香港人嘅民意去做一样。你最唔中意嘅嘢嘛，共产党要付出代价噶嘛？喂，你嗰啲中间人唔系摇晒头啊？喂，仲搞落去？除咗有维稳费收之外，你林郑做佢有咩好处啊？嚟紧7月1号啊，回归20周年啊，习近平嚟香港啊！如果你林郑同胡须仔边一个当选，个人数都差好捻远啦，随时10倍以上啦、啊。胡须仔当选10,000-20,000，咁都系对于我哋啲抗争派，梗系觉得末日啦。如果林郑最少10万啦，你难唔难睇啊？如果习近平嚟到香港，回归20年，有10万人喺条街头度，还我民主，几核突啦？所以我觉得系完全呢啲有。喂，不如的阿黎广德上嚟同佢倾下偈啦，不如。 唔系，不过咧就佢系公民党啦，咁啊，阿梁家杰都系公民党啦，都屌柒咗佢噶啦，佢 屌柒咗佢 嘅，系啊，佢就话佢啲系歪论嚟嘅，吓、啊，咁啊，即系吓主席呢个时候应该系 党魁， 系咁、啊、你党魁咁呢个时候系应该吓、啊，即系 发挥作用噶啦， 发挥作用噶嘛，其实系，咁 唔系，但系佢有影响噶，对一啲人。唔知係真原則定假原則嘅人咧， 是有影响的。 嗯， 假原则的人借这个位置走投了胡官，是吧，起码夜晚睡觉他觉得自己是睡得着的。其实他背后有其他的 agenda。 OK。 有没有出奇啊？ 喂，好啦，呢次时间差不多，转头返嚟。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